为什么自卑，干嘛要后悔，就算再多挫折我都不忍失败，我不会流泪，没时间后悔，地上再多血迹我也得站起来，拜托不是三岁小孩，太多人想看我受害，帮我口口声声的说，到头来结果还是一场空，谁说我不能自己来，成功用双手捡起来，掌握好的机会不多，这是我的秀，又干嘛不做，我不后悔，也不后退，我不后悔，也不后退。我不会流泪，没时间后悔，就算再多挫折我也不忍失败，我不会流泪，没时间后悔，地上再多血迹我也得站起来，拜托十三岁小孩，太多人想看我受害，口口声声的说，到头来结果还是一场空，谁说我不让自己来，成功用双手捡起来，掌握好的机会不多，这是我的秀，又干嘛不做，我不后悔，也不后退，我不后悔，我也能站起来。